第二种方式，如果想看视频的话，你可以关注花椒。如果你是花椒的用户，你可以在花椒上找到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谢谢所有进直播间的朋友，你们晚上好。节目开播一个月了啊，在我昨天晚上下播之后，走在不太繁华的长安街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感觉，因为那天晚上是有非常漂亮的月亮，对吗？我就抬头看了看月亮，回顾了这一个月所忙碌的生活，要跟他道个别。二月你好，也欢迎你进入今天的十点大陆记。每个人都想过一种生活，一种自己想拥有的生活。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人生环境当中，你所拥有的是你想要的吗？那今天晚上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一趴。如果你现在正在想，哎，我现在想拥有什么呢？说的俗一点，我想拥有更多的钱。说的再高级一点，我想拥有可以匹配我自己的生活。每个人的职业不一样，身份不一样，你的收入不一样，眼界不一样，你所拥有的和你想拥有的就会截然不同。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可以来跟我说一说。除了以上两种来观看十点大陆记的方式，你也可以关注微信的公众账号，我本人的哦，准时大陆记。第二种呢，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可以关注周大准，可以互动一下。看到了安安，看到了 LCCCCC 两只大大的眼睛，欢迎你们光临。你们可以说你们想拥有的东西。随着夜晚逐渐的拉伸，我们的疲惫的身体就会慢慢的放松。我也希望你听着我的声音，你也可以闭上眼睛，你也可以非常舒服来想一想你所拥有的，现在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歌曲我依然准备了非常多的歌曲，一共10首歌曲，随着节目的进行，我会一首一首放给各位听。这是我每次上直播之前我的 CD 的这样一个外壳，也是不是很用心。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先生，好久不见。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不见，沉默了。打听过你最近的生活，忙碌工作之余是否有运动？今天和昨日不同，我不在你身旁，不甘寂寞的你是不是很难过？至于我过得还不错，不如以前疯。那一家的士客，我再也没去过。天亮了，挂念了，由从前开始好着，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记住了，虽然将来会尘封，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久不见。 每次听着这首歌曲呢，就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航拍器在空中俯拍着另外一个人的人生，我用一个视角看着他，笑着看着他。 我希望是一片云朵飘到你的天空，安安静静地望着你是否快乐，只能这样了，不打扰 从前还是好的，这熟透的脸孔我还真的舍不得，和你的记住了，虽然将来会尘封，也许一见再相逢，出手好久不见沉默了。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打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各位陆续进场。十点打陆机，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打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看到了活力酒吧二在花椒的推广啊，也许很多的朋友会陆续的进场，希望各位来到我们这边之后呢，不单单可以有非常好的音乐可以分享，还有不错的心情可以一起来享受哦。今天晚上我们来跟各位说的是，现在你最想拥有的。每个人因为他的不同的境遇不一样哦，他想拥有的就不一样。比如说我现在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现在最想拥有的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他说跟老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小小的不和谐。这个不和谐会经常发生在一些简简单单的事情啊，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就这个问题他们俩能吵五分钟，而且各说各的。也许他们没有小孩吧，如果有了小孩之后，小孩吃什么你们吃什么，相信我一定的。其实每个人在去做一件事情，说一句话，或者表达一个自己情绪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真的适当的去替别人想一想，真的会有一个不错的反馈。就是人呢，他这个左心房右心房是相通的，如果你用一种非常缓和的态度向他表达你所要表达的情绪，他也会接到，接到之后他就会慢慢的理解你想表达的意思。这个过程你不要小看它，它是一个让你变得温暖，变得有质量，有风度的过程。如果他感受到了，他一定会双倍甚至十倍回馈给你，真的。想拥有幸福的家庭，如果你真的已经拥有另外一半的话，你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在这样一个生活节奏那么快的城市，或者我们的大的圈子当中，能找到一个相爱的人，可以依靠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对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的直播间。如果你现在花椒的话，你可以打开手机，如果你现在正行驶在路上的话，你就用收音机听我的节目就好了。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欢迎你光临我的直播间。这是一档可以谈心，可以听音乐，可以交朋友的广播节目。首先它是一档广播节目，但是它也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里所有的一举一动，每一个眼神，我眨眼的次数，我甚至有出现，比如说我不错歌曲，我说着说着话，话筒忽然垮掉了。这就是每天都是直播，没有彩排。 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先生《好久不见》。其实在我2018年1月1号来到这个982，来到这个广播直播间的时候，就有很多好久不见的情绪和想法。好久不见的很多听友，终于在2018年的1月1号，我来了，各位久等了。好久不见是一种感觉，张学友唱给我们的是那种在天上俯瞰他的生活，一幕一幕的扰动我们的心弦。下面这首歌是谁演唱的呢？我们来听听看。不要忘记，今天晚上我们要跟你说一说，现在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整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最后这一刻，让我紧紧抱你，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如果生命过真是无常，我愿坦然面对而不慌，有你在我身旁，有你给我力量，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你的眼神充满爱和光，让我不畏惧明天黑暗，烦恼忧愁悲伤一切都不重要，抱着你，抱着你，我抱着你，我只要抱着你，抱着你，抱着你。 纵贯线乐队了，叫做抱着你，非常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 其实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一种习惯。比如说你习惯了一个人的关怀，习惯了一个人的唠叨，习惯了一个人的眼睛，习惯了一群朋友在一起欢聚的时刻。其实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呀？其实就是孤独和被冷落。看到了直播间里熟悉的朋友进场，我个人真的非常的开心，欢迎你们，欢迎你们。看到一位朋友，也是我的非常厉害的朋友啊，叫做简妮，他说我终于逆袭了，逆袭这个词很厉害的啊。他说现在他像一个花椒号，像一个白纸一样，太好了，你可以在白纸上画漂亮的房子，有阳光，有太阳，还有新鲜的绿色和纯净的海水。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打路机，我是你的好朋友电台主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播，我叫周准。我特别喜欢在夜晚出现给大家，然后结交新的朋友，在这里跟朋友聊天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放一个片花给你听，这个片花叫做点一首歌。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打路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这首歌是非常非常温暖的一个电台的一个非常好的连接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路机是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每一天如果我真的忙到不能发微信的话，我基本都会跟大家说一声晚安亲爱的。我也谢谢每天晚上光临直播间的每一个亲爱的你们。微信公众账号的朋友叫做小商商，他说点播一首彭佳慧演唱的《现在的我》，他说我现在终于释怀了，我也可以看到别人幸福，我自己的幸福也成全了，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我看到你给我发的这些留言，我非常的开心，也祝你一直这样的幸福下去啊。彭佳慧也是非常厉害的铁肺歌手，这首歌他唱的非常的温馨。现在的我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现在这个样子。那现在的你，现在的你们是什么样子呢？你们在哪个地方听我的直播，看着我？在北京吗？在中国哪里？在家里吗？在车上？我会想象很好很好的一幅画面，城市慢慢的不再车水马龙，有爱在升腾。 每一天睁开双眼，有非成堆跑上街，孩子们穿梭小巷，通往命运的路上，而我呢，一边想一边唱。每一年 看着双眼，你别又增添什么情节，岁月总有它无情的地方，却不忘带来结交后的话，想一想爱过的恨过的笑一下都一样，现在的我有何改变，看过了昨天我的今天你的明天他的苦与甜，现在的我有所不变，陪伴了昨天我的今天你的明天他的笑和泪，挡住了我时间， 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时间大陆机，这辈子非常的短暂，希望你过自己最想拥有的生活，那前提是什么呢？你要去创造你拥有的生活。刚刚来自于彭佳慧带来的现在的我，现在的我就在你的眼眶之前，在你的耳边，看到了大家在哪里听我的直播，有的人在办公室，有的人我也看到了在我的手机里头，还有在车上听我直播的，还有在家里，还有在工作的岗位上。哇，我觉得这个夜晚会变得不太一样，非常的生动，也非常的新鲜。我今天要给大家放一张图，上半段快要结束了，赶紧收拾这张图，你看，叫做丹桥，和你同桌的每一天我都非常开心快乐和幸福。你看，我们上学，我们做同学，读书的时候拥有了一份非常难得的友谊，每一天他都非常的开心快乐和幸福。我也希望大家在这里的每一天都非常的有获得的感觉，有家人的感觉，朋友的感觉，是你可以把我当成同事 partner 伙伴都可以。希望你工作日的每天22点到23点钟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来到花椒，进入十点大陆机，我们一起听歌，一起聊聊人生难得的经验和人生际遇。今天晚上我们聊你所拥有的生活。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夜晚的心情，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时间过得很快，欢迎你光临十点大陆记，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怎么可以跟我联系呢？除了在一个小时每个工作日的22点到23点钟来看我，来听我说话，来听我放音乐之外，你可以通过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记来跟我取得联络。准确的准，时间的时，回答的答，录音的录，记记的记。同样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我的名字叫做周大准，就可以跟我来聊了。欢迎陆续进场的朋友，你可以关注花椒啊，挂椒，打开花椒之后呢，找到活力982，在那个圆圈里点搜索就看到我了。其实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这边聊天呢，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一个习惯哈，大家在聊聊彼此的生活，把这里当成一个无话不谈的地方。记得在九几年的时候有那个聊天站，很多的这个门户网站，像网易、搜狐、新浪，都会有聊天站，好多人都在电脑前。我那个时候不太爱用电脑，因为我爱听歌，那要学编曲音乐的必须要用电脑。有时候我就经过网吧在看他们在看什么呢，然后我就好奇，我就推门进去了。然后那个时候要用身份证上网，对不对？现在也是的。然后他就问我，你要干嘛呀？我说我想看一看。然后你看吧，我就看他们在干嘛。所有的人都特别聚精会神地盯着屏幕，在跟一个数字或者一个 ID 在聊天。我觉得特别奇怪，他们在跟谁说话呢？现在终于明白了，网络那头有一个牵挂的人，有一个跟你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这就是网络的生动的地方，可以天涯咫尺，咫尺天涯。你最想拥有什么呢？这段话我很喜欢，说我怕我再也遇不到，所以一直这么犹豫着；我怕我再也见不着，所以一直这么纠结着；我怕失去，其实我从来就不曾拥有。这是一种 非常谨慎的人生态度吗？我不太清楚大家看到这段话或者听到这段话之后你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我不怕失去，所以我又害怕去拥有。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想拥有一种好的生活，或拥有一段感情，甚至是一份踏实的友谊，你必须要付出，对吗？如果你不付出的话，这个拥有不可能有。还有朋友说，我有时候老停留在想的阶段，就是你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想把这件事情做好，我想来看周震的直播，可是你做了吗？你做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你在我的直播间来了之后多聊聊人生的经历，就是你想之后的问题。有些人想了做了，但是他没有做好，他失败了，然后他又自然而然地放弃掉这件事情。有些人想了做了，他也失败了，但是他总结了很多的经验，越失败越用心，越努力，笨鸟先飞，每天早起，夜惊于情荒于戏，他有一天终于成功，你就拥有了你该有的人生。这句话也很有意思，说你拥有的你的，我拥有我的盛开，你适合你的，我适合我的垂败，就是要一个人生的态度摆在那边。不管我们是人生的赢家还是我们是一个 loser， 我们都要重新振作起来。我也希望我的节目带给大家很多的正能量，让大家能感受到夜晚除了安静之外还有一股暖暖的感觉。时间来到了22:37:43，今天晚上周准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里跟你聊现在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接下来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你听听看，是很新的一首歌曲，他也好久没有现身了，但凡是张亚东编曲的话大家都希望王菲来唱，对吗？无问西东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人生境界。 静静紧牵着我的手，不回头，在人群沙漠中漂泊，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 旋律以及王菲的演唱，王菲真的有一种天生的好嗓音，至少在 CD 里，在录音棚里，她出来的音色是非常非常空灵的。她其实受了很多人的影响，那个刚刚离开我们的红辣椒乐队的主唱，也是有她的一些音色在里面啊。我觉得 好些的生活当中会有一些问西东问东西的感觉，要走要留，洒脱一点。 听风暴泥泞中跋涉，是谁说经过的路都是必须磨难经受后，谁做 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大陆街见字如面的环节，有的朋友说我现在最想拥有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词还是挺难去解读，他说我最想拥有的是孤独。拥有孤独的人其实我觉得很孤傲，很有底气，不在乎别人的眼光，是不是？我觉得孤独会让你变得很出众，是吗？而非合群。比如说一个人的时候，你所有的原则都是你自己的，所有的表情都是出自本能，所有举动都是宠幸自己的放纵。那和别人在一起，我们总处于一个社会的状态，你会比较，你会看人，你会看他的着装，看他的谈吐，从上往下看，从下往上看。也许我们只有在独处当中，我们才能接近自然的状态。也谢谢孤独有时候开放了我们自身的一些端口，自然的打开，让我们有了与自己一个连接的机会。其实有时候我们跟自己对话的时间不是很多，请允许我搬一下我的椅子，这个椅子实在是不太舒服。而且当我们不用被迫与他人对话的时候，我们才有了时间跟自己对话。你想想是不是有这些瞬间。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自言自语，不知道为什么。好多朋友刚刚认识我的时候会说，哎，你又在说什么？其实我在想，比如说台词啊，比如说我在想一段故事，我比较爱表达嘛，大家可以多多理解我。那叔本华说，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啊、哦，我赞同，你赞同吗？对不对？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好像也没有问题啊。但是什么事情都要分开看，你如果一直孤独下去的话，那你就会与这个社会绝缘了。我不主张你当绝缘体，我主张你当一个有选择的绝缘体。 其实孤独是一种最本质和最昂贵的自由。你想想看，Love and peace， 对不对？和平，爱与和平，我们要向往自由。因为拥有孤独的人呢，才能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也没有问题。但是没有一种爱能够代替孤独的意义。最近的一部电影啊，是一个小男孩，那个电影你看过吗？动画片。他去找他的爸爸，来到了鬼的世界，然后他才认清了那个脑海当中一直被他崇拜像神一样的人并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他的亲生父亲只是一个平凡的音乐人。每个人都注定平凡，但是我们在平凡当中可以发现伟大的东西，闪光的东西，这些是太珍贵的生命印记。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离群所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但是现在是一个群居的社会，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我们是社会的个体，我们必须跟社会发生一个链接。当然这个链接你可以有所选择，如果你一切随众的话，就不是个人的 ID 的符号。那个说他现在最想拥有孤独的朋友，我说这些话你能明白吗？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赢不，就是赢了不像别人，就是一些人输在了不像自己，很尴尬也很厉害啊。如果你是这样一种人的话，我就想你好好的享受你自己难得孤独的瞬间，把这些你认为孤傲有才华有气质的独处让别人在一起看到分享，打开你的心情。不管你想拥有什么，我要对你说，你一定要去做，你不是封闭的，你一定是敞开怀抱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泉，它就叫做拥有，我个人非常推崇，我希望你听听看。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好朋友。 穿过丛林和铁锈，突然之间木已成舟，非要等到刻上额头皱纹才会化作杯中的酒，轻描淡写的以后，胜过所有未雨绸缪，才说谎成为习惯后，那句真话还如鲠在喉。要有多渴望才能够不想去拥有，瘫痪过后恨不得时光保留，要有多疯狂才能够让短暂不朽，细水长流无奈爱生生漏，在城市醒来以后你兀自哀唱个不休，释放世界的宇宙，我们只是稍作停留，那些高楼那些石头，所谓永恒走得摧枯拉朽，回归熟悉的节奏，体温呼吸心跳残留，悲伤总是在下眉头，一个转身却撞在胸口。要有多渴望才能够想去拥有，贪欢过后恨不得时光倒流， 要有多疯狂才能够让短暂不休。是谁唱的无奈还是失落，在城市醒来以后你独自还唱歌不休。一句话反复研究，一首歌正等待间奏，一个人走到最后，一万年到底够不够。要有多幸运才能够留满身伤口，多年以后眼中泪挽留，要有多虚伪才能成为谁的某某？岁月风霜，爬上就是眼眸。在现实醒来以后，总有人还赖着不走。 时段就应该是我们真的是放松的时段了，还有六分钟就要结束我们的节目。今天看到大家在花椒上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每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个体，非常有趣。看到了 LCCCC， 我也不知道你有多少个 CCCC， 但是最后是用大大的眼睛作为结尾是你的 ID。 他说太喜欢自言自语，有时候他在自言自语的时候旁边有些人经过会睁大眼睛看他，很有趣啊。刚我说那段孤独的文字是写得很极致了，我不希望大家拥有孤独，我希望大家拥有快乐，拥有精彩的人生，有朋友陪伴，有端正的人生观价值观，愿意付出理应收获，很有意义啊。大家在刷礼物的时候会问我这些花椒豆你会得到吗？我笑一下好像是可以哈。不管怎样，我希望大家开心，每天来这里都是像朋友一样的聊天。我希望我今天晚上分享的这些你最想拥有的事情，不管你是学生的身份、职员的身份、领导的身份、恋人的身份，还有是父母、年轻爸爸妈妈的身份，都可以拥有你最最想要的人生。最后首歌放给你们，哪首歌呢？我在想有没有一点正能量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节奏有点快，但是它确实非常适合今天晚上这样一个话题。我来看看啊。好的，我找到这首歌曲了。其实我第一次听他唱歌的时候，这个乐队唱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男生的声音还非常的独特。他就是吴青峰，苏打绿。苏打绿的歌声是拥有一定魔力的。我也希望你好好的珍惜你现在拥有的平淡生活。好些朋友问我今天的发型变了没有啊，我只是没有怎么梳而已，这才叫发型变了，对不对？这个发型是不是就变了。谢谢大家今天来到直播间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一个朋友，电台男主播，一个你见过或没曾谋面的朋友。欢迎大家的光临，也谢谢大家今天晚上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要忘记在22:03左右我开播，这是我工作日最后一个直播，明天希望你来。苏打绿，平淡生活。谢谢所有互动的朋友，